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801集，未解之仇。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不止这二人，众人都感觉到了几个老头之间相处的方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的话，怎么说呢，众人对待天尊都是小心翼翼的，阴侯有时候调侃两句也是点到即止。不过现在似乎没了这层顾忌，相处起来也自然了不少，而且五煞大师和阴侯包括陆天寒看着心情都特别好的样子。众人也感觉到这群人小时候的相处方式应该是大家一起欺负天尊吧。 逍遥潭是不是骗子聚集地啊？我听风老爷子说过，以前有个叫逍遥潭的地方，里面聚集了所有的江湖大骗子，整个武林最狡猾的人都聚集在里面，犯过很多很多的案子。后来呢，逍遥潭主归顺了朝廷，解散了逍遥潭，骗子们也都销声匿迹了。 差不多就是那么回事，逍遥潭主本来就是李变的亲信。 说着阴侯指了指画像， 这个小子当年还很年轻，逍遥潭是被炸毁的，他可能躲避不及受了伤，当时脸上好几道血痕冲了出来，不哭也不叫也不救人，站着看还在笑，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吧？那他岂不是跟你们差不多年纪啊？ 应该是。这么个人竟然潜伏在宫里，目的是什么？ 他跟你们有没有仇怨？萧谭的覆灭跟你们有关系吗？ 众老头彼此对视了一眼，都摇头。 萧遥谭是自己内斗而垮掉的，相反的，那些没死的人都是妖王救出来的，应该很感激妖王才对。 我后来好像还见过他一两次，可能伤好后无处安置，在宫里做些杂役，妖王有一段时间住在宫里，我见他来扫过地。 天尊突然戳了戳那张画像上的周藏海，阴侯却是显然没印象。 是吗？ 我见过他两次，之后就不见了，躲躲藏藏的，妖王好像还给过他吃的。 那他干嘛针对你们？ 几个老头都下意识地看天尊，天尊气不打一处来。 都说跟我没关系， 也许只是单纯的为了万咒宫。 不管他真名是什么，既然现在姓周，叫周藏海，是否和当年周耀有关系？藏海，万咒宫就藏在海里，会不会意有所指啊？ 几个老头都摇头，表示想不出来，不感兴趣。 既然如此，还是将计就计吧。 白玉堂点头，连夜赶至假的九龙轮盘去了。展昭骚扰了白玉堂一晚上，等次日清晨太阳升起，众人来到马棚附近，就见白玉堂和展昭都走了出来。展昭手里拖着个盘子，里边有做好的假的九龙轮盘。阴侯和天尊都来研究了一下，又提出了一点意见。白玉堂修了修，最终经过几位老人家点头，假的九龙轮盘做成了。赵普让紫影找了个很古朴的乌木盒子，将东西装起来，悄悄交给歌清。歌清带着士兵们依旧在毁掉的四海殿附近巡逻，期间他悄悄将那乌木盒子扔进了坑里。晌午的时候，大批的工匠来到了四海殿附近进行修缮。不多久，一个工匠挖到了这个乌木盒子，他也不敢打开看，赶紧爬出来交给侍卫们。侍卫禀报了南宫记，南宫走来打开看了一眼后，吩咐人暂时锁进宫内的银库之中。当天夜里，展昭和白玉堂在银库附近埋伏，前半夜相安无事，后半夜夜深人静之时，展昭听到了点动静， 和展昭一起隐藏在小楼隔间窗户后边的白玉堂也听到了一阵不太寻常的风声，于是两人站在窗前观望。就见远处一盏灯笼飘过，缓缓地落在了银库的一间存放九龙轮盘的库房门口。 原来是先用灯笼探路啊，手法跟之前几次闹鬼的时候很像。 白玉堂靠在窗缝边看着，就见月光下地面上有一层淡淡的银色正在慢慢扩展，最终爬上银库库房门口的台阶。 极寒真气。 展昭点头，就见那层银色的霜洞爬上了库房的台阶之后，在锁门的铁锁上停住了，一层一层的霜洞覆盖了整个铁锁。过了一会儿，就见月光下一个白色的身影一闪，无声无息地落到了库房门口。展昭和白玉堂忍不住皱眉，好高的内力。月光下门口的白衣人伸手按住了库房的门锁，展昭和白玉堂意识到对方内力极高，于是也屏气凝神，生怕被发现。对方对门锁运了一会儿内力，随后就听到了轻轻的咔一声，门锁断裂落到了地上。那白衣人此时回头看了看左右，似乎是最后确认一遍周围有没有人埋伏。展昭很配合地凑过去，伸手捂住白玉堂的嘴。白玉堂无语地看展昭，展昭笑眯眯： 不要发出声音， 这猫还挺有情趣啊。 这时月亮又探出了云层几分，月光更加的亮，展昭和白玉堂清晰地看到了门口人朝四周围张望的脸，鼻梁一侧的伤疤的确是相当的明显，样子与画像上的也是非常像。展昭一眼认出来，正是宫中那个低调的御用画师周藏海。展昭和白玉堂是行家，一眼看出此人年纪绝对一大把，内力深厚，是老妖级别的人物。另外他隐藏内力和气息似乎十分在行，武功出处不详，底细不明。确定四周围没人之后，周藏海打开了门，踏进了银库。只是他刚刚抬头一看，就见银库正中间摆着一张桌子，两个人正坐着安神汤，正是天尊和阴侯。 公孙小娃这是往里头放了多少人参呢？ 苦的。 周藏海微微一愣，转身就跑。展昭和白玉堂推开窗户，扒着栏杆往外看。周藏海转回身，却看到了无沙大师和陆天寒已经挡住了他的去路。院门口的屋顶上，腰长天抱着胳膊坐着，干笑了一声，开口语气还挺失望：“ 哼，考了半天，原来就抓了个小喽啰。” 赵普带着大批侍卫从院门外走了进来，周藏海被团团围住，无处可逃了。阴侯从银库走了出来，手里拿着那个装九龙轮盘的盒子。 你想要这个？ 周藏海点了点头，伸出手。阴侯倒是有些意外： 这么坚持想要，你想要去万寿宫？ 周藏海看了阴侯一会儿，最后视线转移到了还在房间里坐着的天尊身上。 我只是去做你们不敢做的事情。 阴侯看着他，看天尊的神色，默默回头看端着汤碗歪着头的天尊，其他人也看，那意思很明显，果然是你仇家。天尊拖着下巴很是困扰，完全想不出什么时候得罪过这个人。最后天尊放下碗： 你要不要帮我回忆一下？ 可以，除非你打赢我。 众人都一愣，天尊眨眨眼，展昭也掏了掏耳朵问白玉堂： 意思好像是要跟我师父单挑。 我人生只有两个愿望，去万寿宫或者是亲手杀了你，两个随便达成哪个都可以。 绝对是深仇大恨。 你真的不记得了？ 天尊坐着不动，也不知道是想起来了什么，还是单纯只是在走神，自言自语了一句， 有点意思。 殷侯和陆天寒还有无沙大师都走到一旁，陆天寒对赵普青青摆了摆手，示意他让侍卫们都退开，这两人过招非同儿戏，不要伤及无辜。赵普对侍卫们一摆手，自己则是上了一侧屋顶看热闹。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叫板天尊，说起来除了后外公打打闹闹，真的没见天尊动真格的跟别人打一架。 说实话我也没怎么见过，以前挨打的都是我。 小鬼， 白玉堂和展昭一起扬起脸，就见妖长天不知何时坐在了他俩上方的屋顶上叫他俩。妖长天落到了他俩身边，靠着栏杆。 你跟了他也不过二十几年吧？ 嗯，也就二十几岁，当然只跟了二十几年。 哦，原来你没见过他的功夫啊。 妖长天很感兴趣地拖着下巴看白玉堂。白玉堂皱眉，展昭也不解，白玉堂都没见过，那谁见过？ 哎，你俩年纪太小了，这二十几年啊，天尊和阴侯估计都没碰着过什么像样的对手动过手。这小子的确有点意思。 白玉堂和展昭看妖长天，妖长天脸上露出无奈的神色。 不过以周藏海那种级别的内力，在天尊面前真的只是小喽啰。 小喽啰？ 嘿嘿，你俩还差得远呢，跟赵普一样，半桶水都没满。 展昭和白玉堂嘴角抽了抽，远处的赵普突然一个喷嚏，妖长天悠悠地开口提醒两人， 机会难得啊，别眨眼，感受一下银妖王放在心尖上的是什么样的存在。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